亦要遵守本港法律，并非不受管束。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就指，中联办一直只是自愿接受《基本法》廿二条的约束，当中联办要代表中央时，就不应受廿二条的约束。公民党党魁杨岳桥就质疑有关的讲法是僭建。民主派会议召集人陈淑庄就表示，如果政府未能够清楚交代中联办的身份，会令一国两制荡然无存。多名建制派议员认为需要加强公务员对基本法的培训。本身是行政会议成员的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在立法会各委员会上说，政府上星期六就中联办的定位三度发稿，反映廉政制及内地事务局的官员都未能够掌握如何解释基本法第22条。早前有公务员在政府部门设立连农场，也都有公务员外出示威，认为所有公务员都需要宣誓拥护基本法。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地区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同时一股海洋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同炎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明天炎热，随后几日天气显著转凉，同有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53点，跌26点，总成交金额72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52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21点，升93点。部分活跃港股数价：腾讯控股408.2，跌1.4；阿里巴巴205.8，跌1.8；中国平安79.05，升4.5；盈富基金24.6，升5仙；F 三星原油期3.88，跌3毫；友邦保险72.4，跌2毫；美团点评101.5，升1.4。汇丰控股40.1，升5.5；中芯国际15.56，升5.2；FIE 南方恒指7.57，系升3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1，英镑9.656，瑞士法郎8.007，澳元4.924，加元5.507，新西兰元4.683，欧元8.412，每百元对港元7.18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346，日经平均指数报19669点，跌228点。港金现价报1554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77.67美元，卖出1680.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报告沙头角公路嗰边一带的交通。之前咧，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近住这个军营回旋处嗰度有意外事故，而家仲系处理紧嘅。去沙头角方向仍然系比较挤塞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龙尾近龙跃头乡公所附近嘅沙头角公路近住龙跃头军营回旋处对开，因为之前有意外事故啦，而家仲系处理紧，仲系比较挤塞噶。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喺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咧暂时只系多车冇龙尾嘅，红隧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多车啲，龙尾去到理工大学湾位。九龙区都有个临时工程要提下大家嘅，喺尖沙咀嘅摩地道嘅摩地道去弥敦道方向，近住摩地里，因为临时工程嘅关系，有啲封路措施。咁啊，现时摩地里去摩地道方向咧比较多车噶，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同忍让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两秒，你跑到几远？两秒，洪水可以冲过一个篮球场，你点跑得快过洪水？当天气转坏，洪水会突然沿河道涌到，所以一定唔好走近河道。如果进行户外活动，记得留意天文台的天气警报。

上个礼拜就推出了他自己最新一张的专辑叫做 Finding Charlie 啦，有这一首介绍给你的 Sidetrack 的作品。做呢张碟嘅时候咧，佢就专登飞咗去美国嗰度咧，去到嘅 Berkeley 咧个学校嗰度读一读佢嘅音乐啦。刚刚呢一首嘅 Sidetrack 咧就应用咗当中好多嘅编曲嘅方法嘅，亦都形成一种叫做 typical style 咧，叫做 Berkeley Funk。介绍俾你啱啱呢首嘅作品咧，叫做宇宙兄弟，本嚟由林宝填词。至于跟住落嚟呢度嘅乐队咧，五月都会推出佢哋嘅第一张大碟嘅。 时候，人每天看着无限宇宙，情侣璀璨。 嚟自香港呢队独立乐队啊，佢哋叫做 The Hurts。首歌就系问紧你一个嘅问题，佢哋嘅问题就系其实平凡嘅生活有乜嘢唔好呢？一个人选择过一个平凡嘅生活，又系咪一件错事嚟呢？新歌《繁星人》。今日呢首歌咧就系记录住一个就系平凡啦，但系又好精彩嘅单身生活。 To be sad and Monday night, long on Chico Tuesday vibes, silver rings and long shimmering tights. What about some Wednesday wine? Have some cuteness Thursday done. Boy, I got you online. But Perita 99, oh, can you see my girl tonight? Have a day, Friday night. And I tell you, hey boy, I'm tired. 내가겠나이와Some funky like me, just some girls talk happy campai. Although you're my oh my, all the pressure left behind. Make sure, girl, you alright. I have you to get you night. You have me to talk all night. Love and hugs, love and cry. 세계주지유니케찬타Pressure left behind. Make sure, girl, you alright. I have you to get tonight. You have me to talk all night. Love and hugs, love and cry. 세계주지유니케찬사들어 Baby, let's go to Parino. 토크패스나토코로오모이길이야내리가 就想过一个平凡啲嘅生活，定系想出众一啲，都系你自己个人一个嘅喜好或者选择嚟嘅。同样咧，就系如果你想选择单身又好，你想选择拍拖都好，都系只系你一个个人嘅选择嚟嘅。同样都可以过得好精彩嘅。介绍俾你嚟自星星 Rabbit， 星女十太台 Single，Fly with Love。It's a cold night in my bed in the heat of the summer.I've been waiting patiently for a beautiful lover. He's not a cheater, a believer. He's a warm, warm-blooded achiever. It's a lonely night in my bed in the heat of the summer. It's so hard when you're with someone. Your heart breaks and it ain't no fun. But a cold night in my bed in the heat of the summer. No, I've been looking hard for a lover disguised as a sinner. Ready 未遇到个人啊嘛，揾你有 Sam Smith 加埋有 Demi Lovato， 新嘅呢首嘅派台 single 啦，作品嘅名称叫做 I'm Ready。呢一刻如果你都需要一啲爱嘅，可能你隔离咗太耐，生活好苦闷又好，嚟紧今个礼拜你开始要考你嘅 DSE 又好，你系考生又好，你系老师又好，又或者你对呢个社会感到有啲失望嘅人都好，需要啲支持嘅话，佢呢首歌帮到你嘅。 滴进换来是刺痛，炽热过的失望比冰水更冻。愿望望极未寻获答案，看尽再多黑夜亦是没光芒。冲不开挥不走，躯体沾满血垢，若是所有难受一个人接受，你站在最后，如出走，身处死角逃不走，走遍低处无出口，只有这伤口和身边每句苦求，提出手，早个攻势来坚守，跟我一搏无退后，转眼会失手，才必须要拯救。 新歌嘅作品，中文名称咧叫做《无力感》。要讲下答案之后咧，会有 So Jace 介绍佢嘅新嘅派台作品，叫做《阿愁》啊。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据了解，本港今日冇新增嘅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下昼唔会举行例行记者会。本港近日确诊个案数字连续多日录得单位数字增长，对上一次冇录得确诊个案系喺上个月五号。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早前表示，若果按两个潜伏期，即系28日之内冇本地个案，先至等同疫情受控。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在本台千禧年代说，本港昨日新增两宗确诊新型肺炎个案，其中一宗是本地感染，说现时仍有新增的本地个案，相信限聚令和限制社交距离等的措施一定要延长，亦都难以估计合适的复课日期，认为最理想是28日没有本地感染个案，但如果一直只有少量的零星个案，没有大型社区爆发都可以接受。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认为，港澳办和中联办获中央政府授权直接代表中央处理港澳事务，所以并非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而特区政府以往的讲法可能未必准确掌握内地架构，指中联办既要执行中央政府的指示，代表中央政府執行基本法，亦要遵守本港法律，并非不受管束。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就指，中联办一直只是自愿接受基本法22条约束，当中联办要代表中央时，就不应受22条约束。公民党党魁杨岳桥就质疑有关的讲法是僭建。民主派会议召集人陈淑庄就表示，如果政府未能够清楚交代中联办的身份，会令一国两制荡然无存。加拿大发生历来最血腥的枪击案，一名男子假冒警员在多处开枪，至少打死16人，包括一名的女警，51岁的枪手之后发现死亡。案发在东部新斯科舍省一个小镇，历时12小时。警方说，枪手驾驶假扮成警车的车辆，先后在多个地点开火。警方在一间住宅的内外发现多具遗体，警方一度指是一个油站拘捕枪手，之后修正他已经死亡。疑犯是一名牙医，暂时未知犯案动机。被击毙的女警任职23年，事件中还有一名警员受伤。总理杜鲁多形容事件非常可怕，对遇难者感到痛心。他对警员以及协助追捕疑犯的人士表示感谢。新斯科舍省首长麦尼尔谴责暴力行为，认为在全国抗疫期间案件带来沉重的负担。天气方面，预测是下午大致天晴和炎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明天炎热，随后几日天气显著转凉和有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39点，跌39点，总成交金额782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52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21点，升9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08.6，跌1蚊；阿里巴巴205.8，跌1.8；中国平安79.1，升5毫；盈富基金24.6，升5仙；F 三星原油期3.88，跌3毫。友邦保險72.25，跌3.5；美團點評101.2，升1.2；匯豐控股39.95，升4.5；中芯國際15.56，升5.2；FIE南方恆指7.57，升3仙。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751，日元107.79，瑞士法郎0.968，加元1.406，人民幣7.075。英镑兑美元1.246，欧元兑美元1.086，澳元兑美元0.636，新西兰元兑美元0.605。 日经平均指数报19669点，跌228点。港金现价报1554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75.26美元，卖出1678.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大埔铁路码头对开咧，较早前就发生过意外事故，好快清咗场，不过都系多车啊。而家龙尾去到运头塘附近嘅吐露港公路九龙方向，因为之前近住大埔铁路码头对开就发生过意外事故，虽然清咗场，但系多车啦，龙尾到运头塘附近。另外沙头角公路去沙头角方向，近住龙跃头段呢，喺军营回旋处对开呢，之前都系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緊㗎，都仲系有少少阻塞嘅。经过时间大家就小心同忍让啦。隧道方面，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喺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到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暂时正系公主道过海多车，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路面交通情况呢，九龙区现时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流至到油站嗰段呢，就比较多车㗎。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各位考生，我是张辉雄老师。口罩会阻住我哋呼吸，但系阻唔到我哋团伙。疫情可能会阻到我哋一时，但系阻唔到我哋一世。相信自己呢十几年嘅努力，足以应付到嚟紧嘅挑战，好好发挥。期待你哋喺嚟紧嘅将来继续发光发热。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系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第31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全年最受欢迎日本歌手或组合 候选名单 Utada Hikaru 宇多田光 Sekai no Owari 世界末日 Unity Kenshi 米津玄师 The Whips Shina Ringo 追名林琴 乐迷投票现正展开，立即登上 rthk.hk 支持你的年度歌曲及歌手，截止日期4月26号。 Just feel the music and close your eyes. Just feel the music, the soul, the vibe. 用音乐截掉抽离，人一切隔无距离。 Prove your body and just don't think. Start it now, cause you're listening. So don't get more. 骚动音乐咧，请嚟嘅有 Soul James， Hi Soul James， Wow， Hello Eric， Wow， Hello， 你好啊，喂，你嘅新歌咧就系派咗一段时间啦，揾你介绍下成个 project 先，因为今次其实就系呢个系 self portrait 啦，即系先前都系有第一个嘅派台嘅歌啦，咁嚟到第二首就系叫阿愁嘅咁样样， 系啦，冇错， 成个风格就几唔同嘅，因为上次系 bounce back 咧，就即系嗰种系old school 嘅 R&B 啦，今次就另一种 style 嚟嘅咯， 我唔记得上次有冇讲过啊，点解系 第二首的風格會完全不同啦。 誒，咁你講下啦，要 其實今次 Self Portrait 咧， 係 就每一首歌講個人性議題啦。 Yeah. 咁但係我又唔覺得呢個 project 咧係要用曲風去行先嘅。 嗯嗯， 反而我想用嗰個人性議題，即係嗰個歌詞去行先，應該咁講。 係。 咁就去到呢一個嘅阿愁咧，就係、是、開宗明義講 sadness。哀愁呢一樣嘢啦，咁我諗其實都得嘅，你 R&B 一路四首五首落去都得嘅，咁但係我覺得Canto Pop 嘅呢個曲式去 cross over 其他一啲唔同嘅元素咧、就更加去 match 到哀愁呢一個議題啦，咁、所以就今次係揀咗呢一首歌係由 Alex Kwong 光上開寫嘅一首歌，係本身聽個 demo 嘅時候咧。都真係幾 pop 下㗎，但係成件事都幾 pop 㗎。 我一聽嗰陣時候咧，係會覺得似許志安嘅作詞人嗰、種嘅 pop， 我覺得係好聽嘅 pop 嚟嘅。係咁啊，但係知道要做嘅時候咧，都諗緊點樣去改頭換面咧。咁嗰時就揾咗孔業界去，真係將呢個編曲去改頭換面。 係揀得好啊， 係嘛？ 係啊，我好中意佢嘅 arrangement 嘅不嬲都。 因為其實都諗咗好耐嘅，關於呢個人選上，幾乎都諗咗嗱，我真係諗咗三個禮拜，冇頭緒，因為我唔可以就咁將改頭換面四個字講俾編曲人聽， 啊， 佢哋係會一頭霧水嘅。 係 我都諗，我諗唔到一個好好形容詞去形容呢一個改頭換面。係咁，所以就諗咗三個禮拜，直到我聽到一首歌啦，一首歌係Juno 嘅睡前曲啊。 哦 ，OK， 係啦，咁啊聽到呢個鋼琴，覺得好我會形容為一個其實佢係好激動嘅，但係其實你聽聽落係好靜噶嘛。 係。 一个好恬静嘅一个激动咁样咯， 咁 所以就拣咗就拣咗孔乙佳呢一个人选，就同佢讲我想做翻好似睡前服嘅嗰种嘅钢琴嘅感觉 哦， 咁就成为咗呢个阿愁嘅头半段编曲嘅呢个 reference 啦， 系， 咁所以其实都似嘅，有少少似嘅嗰种弹法， 系， 咁亦都系拣孔乙佳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因为佢弹嘅琴系好好听啦， 系， 咁但系嗰阵时做咗头半之后咧。就 second half 咧係未有嘅，咁之後咧就大概有六個至七個嘅唔同嘅 version， 我哋都 send 過嚟聽下，即係大家都唔得嘅。我喺諗緊阿愁嗰個心理狀態，除咗係一個好恬靜但有激動嘅鋼琴之外咧，佢應該會有啲更加撕裂嘅狀況。但係點樣去撕裂法咧？你係同編曲人講撕裂，佢又係一頭霧水嘅。咁就有一段時間就突然間聽到一首我唔記得係咩啦，一首 trip hop 嘅歌 ，OK， 即係好 experimental， 就同孔乙佳講，不如試下 trip hop， 我唔 OK 啦，咁所以就變相依家呢個製成品咧，就係頭半段係比較恬靜嘅，之後去到中段，再去到這個 bridge music break 嗰度咧，其實係最激動，之後去到第三段嘅 chorus 咧，就落翻去一個恬靜嘅鋼琴世界嗰度，所以有少少 back and forth 一個循環嘅感覺咯。 OK， 你幾時有阿愁呢個嘅角色喺個腦入邊？我要為呢個角色寫一首歌噶啦。 其實今次 self portrait 嘅歌咧，大部分都係喺2015年嗰陣寫好嘅。 係， 咁就除咗曲之外，一次其實都係嘅。咁個 inspiration 亦都係嚟自於嗰個年頭啦。就有一套電影啊，係有一套 真係嗰個阿愁， 真係嗰個阿愁啊。依家會突然間想寫阿愁，即係哀愁呢一個嘅主題咧。 係， 就係我睇完呢套戲之後咧，我對呢、這個因為佢有幾個角色嘅。有一個阿樂啦，有其他就三個配角咁樣啦。其實最主要係阿樂同阿愁啦，一個最開心，一個最 sad。咁我對最開心嗰個嘅終極嘅正能量嘅一個嘅呈現咧，就非常之感到反感，一種係真係嘅。我係覺得有一種心裏邊有種好唔舒服。如果我現實中係見到一個咁樣嘅人咧，我都唔知佢點樣同佢相處，因為其實大家都好鼓吹正能量嗰啲嘢嘅嘛，即係大部分人都好鼓吹正能量，唔係唔好嘅，但係你所有嘢都係。物极必反，其实去到阿愁最终嘅阿愁都唔好嘅。 系啊， 咁就因为呢一个阿乐令到想去写一个男女嘅关系，就系我假设呢个男嘅系阿愁啦，然后另外佢嘅伴侣系阿乐啦。 系， 其实佢望住呢个阿乐咧，就好似一块镜咁，令到佢睇翻佢自己，同埋睇到佢嘅伴侣系两个完全唔同世界，完全系沟通唔到嘅两个人咯。呢个系一个最痛苦、最折磨嘅事情。 飘忽的心跳，黄昏到破晓，一切失书交臂快疯掉。我要窒息了，你继续欢笑，仍旧像公主撒娇。深刻的感情怎么的表明，你才明白内心的处境。失忆不恐怖，留给我最好，把我一生一世给虚度。内在敏感得教人揣摩不到，无人要伸手探讨。始终想得到诚实的拥抱，但你荒谬的起舞。我的苦恼在化周章的宣布，也只乞到你来祈祷。想暗自流泪依依，写满首诗，页页写尽无谓的字，刀片废纸，直直花落赞写千字。春雨未知，蝉声不会停止。怀着未忘心事，守着未来的事，每天反复数十次，无非太在意，燃烧到自我脆弱如丝，但不满身刺。由冲雪一声，把这山崩海啸变肃静。若是喜欢一个人，你会倾听潜藏了的呼叫声。偏执的本性，无望的心境，你会否就此心领？我的感性，纵使很多的煽情，也许不得要领，这叫人性。挥墨胡乱写字，怎让你知落寞声响半天左耳，敲碎泪滴，愁郁怎会停止？情在被人忽视，难受极其轻易，再三反复数十次，无非太在意，沉溺到自我脆弱如丝，也别停止。想暗示沦落意义，写满首诗，昨日坚韧柔亮的字，不了了之，浑浊得为寒夜填词，写去大志，愁得一世如此。从来未能冷静，如何换来安定？痛心得不要命，容许我任性，来消耗尽我脑内神经，平复我感性。怎可说清？ 嗱，所以嗰個歌咧，上面我哋就即係拆解咗啦，即係喺嗰個曲啦，然之後個 arrangement 啦，個歌詞個主題等等啦。咁因為其實你呢個 project 亦都係涵蓋埋就係影像上面嗰個呈現噶嘛。咁好啦，咁今次喺個 MV 上面，我想問你嗰個角色係一個 應該咁講我除咗負責係做嗰個男主角之外咧。喺今次 MV 我都負責埋好多前期嘅工作，我先講咗少少前期嘅嘢。其實班車都係㗎，嗰個班車個橋咧，其實我都有同導演 Douglas 去一齊去傾嘅。但係今次呢一個咧，Douglas 佢就拋咗個難題俾我，佢話咧想揾一個廢墟去拍攝呢一個阿壽嘅替換霸嘅內心嘅境況。咁但係咧。我哋去揾嘅時候咧，即係佢去揾嘅時候就發覺，好多地方原來已經俾人收咗啦。 包括佢之前好心儀嘅幾個地方，完全都唔拍得啦。 嗯， 咁就冇頭緒啦。咁之後佢就問我：你有冇啲咩廢墟係認識啊？都可以拋嚟諗下。咁其實我冇咯，因為我唔係做開廢墟攝影嗰啲人嚟嘅。咁但係都可以做啲 research 嘅。我即係上網 search 好多廢墟攝影咁樣咯。但係廢墟攝影呢一樣嘢咧，其實佢哋係有一個共識咧，係唔可以講個地方出嚟嘅。因為如果唔係咧，就俾人去好似遊客點咁樣就會破壞曬啦。咁就所以就要揾好多 keywords 啦。例如係你見到一啲好似動物公仔，你要 search 動物園，然之後可能係西貢，你要 search 西貢或者將軍澳，你去嘗試喺呢個網絡海之中咧揾到個地方啦。咁之後去到揾到六點之後，即係揾到一個喺西貢嘅一個島入邊，一個荒廢咗嘅度假型，咁就但系都好偏远啦，咁就我就同埋呢个阿晶咧，就搵完之后第二日咧就即刻出发啦，就搭船去呢一个岛嗰度去到探秘啦，咁其实就搵到呢个地方，本身去睇相嘅时候咧，佢真系有好多动物喺度噶，咁之后就冻得好靓啊，栩栩如生咁样啦，但系去到之后咧，都遇到一样嘢，就系原来前排嘅嗰个台风山竹咧，就将啲动物咧。 吹冧晒啦， 打冧晒啦，所以你见到 MV 入边嗰啲大笨象，真系支离破碎啊！然后长颈鹿系断咗条颈啊！呢个系真系因为台风所以去制造出嚟嘅效果咯、 啊。 但系我觉得咁样呢样嘢咧，就错有错着地咧，其实咧就好 match 咯，同呢一个嘅 MV 讲呢个阿愁嘅替换霸嘅心情。 咁但系你嗰个角色喺个 MV 入边咧，你本身嗰个嘅角色系一个点样角色嚟噶？ 我是主角啦、 啊、 我就个心口打住个大交叉啦、啊、就代表阿愁是好否定佢自己嘅一个人嚟嘅。咁、 哦、 呢个环境呢即嗰、那个西贡嗰个岛呢其实就系一个我心里面虚构出嚟嘅幻想世界。呢、 嗯、 个我嘅脑海呀、啊、就喺嗰度啦。咁嗰啲角色呢其实就系好似SimCity 咁样啊嗰啲俾我去幻想出嚟嘅人。其实就是我的投射，即、就是我的想法的投射。 Oh, okay. 譬如我突然间脑里面想紧两个人是在那里亲吻的， 所以 戴个镜头咁样，戴住口罩亲吻的。咁佢哋咧就会呈现到我的想法出嚟，而我就望住佢哋，但其实咧系我系我谂出嚟嘅所有嘢度。 咁、 okay. 所以其实亦都可以可以补充一点就系点解会有一个咁样嘅设定咧？就系、是、因为我哋谂紧阿愁系一个咩人嘅时候咧、我哋。覺得其實佢係一個會好傷春悲秋，乜都淋一餐，乜、都唔開心一餐，但係佢係唔會 take action 嘅。 係 點解佢會係一個好恬靜但係激動咧？佢嘅內心諗好嘅，但係佢恬靜在咧，佢係完全係冇 movement 嘅。佢即係 physically， 佢係冇 movement， 所以佢咧所有嘢都係靠諗出嚟、而去有啲其他角色去幫佢呈現佢嘅幻想世界。咁所以就。有一个咁样嘅设定咯。 OK， 嗱，所以我哋今日就可以听到咧，就阿 Soul Chase 咧，即系佢就系解构一下中间成个 project 入边，中间你可能有啲，咦，嗰啲 puzzle 应该点样拆解咧？咁你就而家可以再睇多次个 MV， 你又会有多少少嘅一啲嘅认识啦。咁样 系啊，睇到几次啊，睇完 share 埋啊， 系啊，like and share。 因为我坦白讲啦，我哋其实唔系话非常之有钱啦，拍呢几个 MV，我哋一个总嘅钱啦，又去拍几个 MV 嘅，咁喺 Bounce Back 嗰度咧就明显地已经费得咗噶啦，咁就剩翻就都可以想象地每一个 MV 就一个比一个地难去 execute 啦，因为你要始终你拍靓嘅嘢，唔系冇钱拍唔到，但系有钱就拍得更加好，呢个天一定系咁样嘅，咁所以其实剩翻阿愁嗰阵时候咧，系要非常非常之悭住去处理咯，我哋其实本身都有谂过其他。不同的 plan 可能是成 storyline 複雜一點的、 yeah. 但是就那些就要涉及多些演員和多些的錢、現在是我們、想過度過之下用一個很有限的 budget 但是都是呈現到一個我覺得是挺漂亮的畫面的、 啊、 那個 MV 呢、除了那個西貢那個島仔之外呢、另外一個地方都是西貢的是它是一個、一個學校來的一個廢了的學校荒廢了的學校、咁但係即係第一個 shot 啊，第一個 shot 其實就係喺嗰個課室咧，就係喺個學校嗰度啊。係，咁嗰個好厲害啊！厲害就在於其實你話佢係一個台灣嘅一個裝置藝術咁樣咧，其實我諗都有人信。喺、個課室入邊咧，有好多樹藤，一啲攤藤喺個地下度喺度鋪咗，其實但係唔係我哋 set up 嘅，係本身個地方係好靚。咁所以我哋一見到個地方之後，我一定要拍呢個地方，同埋呢個地方咧。據我哋所知咧，係冇人拍過嘅。 哦， 我哋揾唔到任何一個 MV 啊，一個嘅電視劇嘅 reference 係用過呢個地方咯。 OK， 所以嗱，佢應該會將呢個秘密收俾自己先。 係 系啊，我而家都唔会讲系边度噶。 系啦，有翻嗰种即系搵到废墟嘅时候，即系有种嘅道义就系、是，我要守住呢个秘密先咁样样。 冇错啦。 OK， 喂，嗱，咁而家所以呢个 project 咧，我哋听咗有两首嘅派台嘅作品啦，咁已经系两种好唔同嘅风格上面嘅呈现啦。咁我谂都几多乐迷啦，都会期待就系、是、啊，之后另外嗰啲未 publish 嘅作品，仲会以啲咩嘅曲式啦，讲嘅系啲咩嘅主角咧，咩嘅题材，探讨人性嘅边一方面咧？咁我觉得系一个几吊引嘅一个嘅 project 嚟嘅，几值得期待，我觉得都系。 一首一首咁样去慢慢铺垫啦，慢慢呈现翻啦。其实 bounce back 嗰个方言同埋呢个阿愁讲嘅哀愁咧，系都有啲前因后果嘅。应该咁讲，呢几首歌咧，其实背后咧就有一个故事线喺度嘅。 系， 但系当所有嘅歌出晒嘅时候，我再将个故事线再去俾大家睇到，话大家就会了解所有嘢嘅前因后果咯。阿愁可能就系方言。引申出嚟嘅副產品，咁之後阿愁之後做咗啲乜嘢咧？點解方言之前又係啲乜嘢咧？咁就大家慢慢就會知道啦。 咁啊，到時逐步逐步咧，我哋就再揾你呢個主腦咧，就嚟同我哋拆解一下中間嘅一啲嘅秘密信息啦，咁樣樣係啦。咁而家就可以聽住咧，同埋睇住咧阿愁，同埋再重温一次 bounce back 先。发挥下你自己嘅想象力啊，咁样样，咁啊，应该今年内咁，而家就逐步就会有其他嘅作品就派台噶啦，咁啊，到时再揾阿 Soul Jace 你就上嚟介绍噶啦。 好啊， 喂，今日多谢晒 Soul Jace， 谢谢你 ，Thank you。 一生就像油画，你眼里布满雪花，退换暂时了你眉头如败瓦，徘徊在每个偏差，你留在绝望刹那，你只懂得钻入浮沙，却不懂得漂亮回家，让我抱紧你 ，bounce back 跳跃转身。成人愁云来来回回成约人 I can be your love seven 傲慢像边的你更吸引你痛快披星一身把伤痛转身无下的上阵唇上带花轮下有家转一圈再翻腾 的核准设立日期是3月31日。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地区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同时一股海洋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同炎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明日炎热，随后几日天气显著转凉同有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64点，跌15点，总成交金额858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52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21点，升93点。部分活跃港股数价：腾讯控股409蚊，跌6毫；阿里巴巴206蚊，跌1.6；中国平安78.95，升3.5；盈富基金24.65，升1毫；F 三星原油期3.88，跌3毫；友邦保险72.1，跌5毫；美团点评101蚊，升1蚊；汇丰控股40.05，升5.5；中芯国际15.6，升5.6。FIE 南方恒指7.54，冇起跌。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1，英镑9.654，瑞士法郎8.009，澳元4.935，加元5.516，新西兰元4.696，欧元8.423。每百元对港元7.1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日经平均指数报19669点，跌228点。港金现价报1554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74.68美元，卖出167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到马会大楼，都接近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的。红隧九龙入口正是收费广场较为多车一点。一般的路面交通情况，新界沙头角公路近住龙跃头军营回旋处那里之前有意外事故，仲是处理的。去沙头角方向交通都是有少少阻塞的，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沙头角公路去沙头角方向近住龙跃头军营回旋处那里之前有意外事故，仍然是需要处理，都仲是比较多车的。尖沙咀九龙区，尖沙咀摩地道有啲临时嘅道路工程，摩地道去弥敦道方向近住摩地里一段呢有啲临时封路措施，现时摩地里去摩地道方向呢就较为多车。仲有就係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青山道美河流一带，现时交通都係繁忙㗎。安全车速报告有葵涌道丽景桥底去荃湾。好啦，我哋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你讲啊，你拣边个啊？ 到底你拣佢定拣我啊？ 你哋唔好咁啦，唔拣得唔得啊？ 唔得。 点解啊？ 有得拣，一定要拣。 密切留意由选举事务处孖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的音乐选民有得拣互动游戏，由投选心水歌曲，感受选民的意义，你更有机会赢取选民有礼心意包。 听实今个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到9点，刘善仪、邓慧思、周美欣、潘芳芳、余建明主持的《甜淡情怀》。 做选民要投票，做乐迷记得嚟投票啊！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龙虎榜盘州精选， 终于轮到佢啦！ illusion dictating your fate. Free and sick of your scheme. For centuries you have been looking to sleep. Four. Welcome to wreak havoc. Control population is bionic. All over, spit your hands up. All over, spit your hands up. 再一次给你生命，你的意识觉醒，接通了一切，一起反应。 Zero Saga King 独立发展之后，一直以 DJ King 的名义做不同歌曲的 remix， 出席不同的音乐活动。专注走 EDM 路线的他，今次推出自己的单曲，亦都是以广东话 EDM 出发。 消灭原罪，再也无法面对，重归平静，能掌永生新角色，神的无限，人欲万物最终能量发光，意识接通星河。 作曲编曲 DJ King， 填词梁柏坚，监制 Bird 七四四 DJ King。今个星期新踏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二十位 DJ King， 进击的生命。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有咩好嘢啊？ 哇，今日真系好好嘢啊！ 系 讲咗先啊吓，我要建立咗佢呢个无敌嘅形象先咁。 系咪又有嗰啲好劲嘅名堂啊？上一次有呢一个系绝情少年啦，我想睇下今次你点样奠定佢嘅一个嘅俾我嘅形象咧？ 说唱少女咁 样弱啊！ 然之后，我觉得系好直接嘅对佢嘅形容啦，咁样啦。咁同埋咧，嗱，讲咗先，台湾嘅一位女仔， 系。 咁同埋咧，最紧要系，即系我会认识佢啦，系因为吴青峰同埋陈珊妮都系唔同嘅啲访问当中讲到话系近期最爱嘅一位歌手。 哦、 同一时间咧，系好期待同佢合作。 系。 咁直情咧，旧年台湾嘅歌王 Leo Wang 咧，系讲到话。只要佢肯做歌手，就会开启一个属于佢自己嘅时代，佢会做一个无敌嘅状态。 咦，所以佢系未系歌手 嘅？系啊，即系佢系，所以其实我有啲等唔切嘅。我一路咧，我都即系听住佢啲歌啦，望住个 playlist， 我都话我不如等佢即系有自己个人专辑，有自己更加多嘅作品，加多一啲音乐上嘅经历，再讲呢个人啦咁样。但系即系等唔切啦，系啊，咁样好心急。呢个女仔个名叫做陈娴静。 陈娴静 系啦，今日会同大家介绍嗰首歌或者听嗰首歌，其实之前我哋有播过，以前都有讲过，叫做《轻轻》。咁其实呢首歌咧，佢话佢系写俾一只雀嘅，系写俾一只雀嘅情歌。即已经好台湾啦呢样嘢，或者好少女嗰啲想象嚟噶。即系而家你点会有人想写俾只雀送你？哎呀，我知 道，好出你介绍呢个节目啊！就唔系摆师兄祠堂嗰度介绍啫，如果唔系啊， 嗰两只嘢啊， 就会啊引起其他人无谓嘅遐想啊！同你讲， 我哋正经讲翻好唔 好？好啊， 我真 系一位台湾嘅少女写俾一只雀嘅情歌啊！我冇笑啊，我好认真。 哇！见到你个表情， 点解阁下笑得咁耐嘅？可以一只写俾一只雀。嘅情歌， 咁我话俾你听，佢之所以会好出名， 系 因为咧佢喺大学， 只雀好出名，定系嗰位少女好出名啊？定系首歌好出名？ 个少女好出名，哎呀，就反啦，反面啦，好 系 个少女好出名咧，系因为佢喺大学参加咗个社团，个社团咧叫做黑人说唱社团。 哦， 系啦，即系专门即系唱 hip hop 同埋唱 rap 嘅一个社团， 只系可以唱黑人嘅 rap 啊。 啊， 都几 niche 噶佢哋， 系、這個 哦、即系 Eminem 嗰啲佢唔可以唱，因为佢系白人咁样。 唔系、哦，但系我想讲，嗱呢、這个即系同种族无关啦，但系真系个名，嗰、那个社团嘅名字就叫做 黑人说唱社团，即系黑人说唱社团。 Okay, 即系佢可能嗰个 rap 嘅风格真系接近黑人嘅 style 多啲，我唔知道有冇分别呢种。 我唔知道，因为有好多唔同嘅、啊、 分门别类啦， 系啊，派别啊，等等咁、 啊、 样 啊。咁因为其实咧，嗰、那个重点就系咧，佢开头佢已经好中呢样嘢啦，系得朋友嘅介绍，咁佢就入咗去啦。咁咁系因为参加咗啲表演之后，佢啲片咧喺网上系。爆得好緊要啊！ Oh. 即係嗰種好緊要就係、是、哇，真係好好啊，表演得好，非常之好咁樣啦。咁然之後咧就嗰、那個發展好得意嘅。咁因為佢網上一路都係網上啦，佢冇任何一啲自己嘅作品係出現喺串流平台或者點樣啦咁、樣。咁我聽咗好耐，都真係一啲嘢。好簡單嘅嘢嚟嘅，咁直到咧有一位即係台都應該算係我諗香港唔係台灣唱台語嘅數一數二嘅民謠嘅女歌手叫鄭宜農， 係 好出名嘅，即係金曲獎嗰個層次嘅歌后嚟㗎啦已經，咁佢就揾咗佢嚟合唱，就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大一步嘅、就將佢由網上嘅世界拉咗落去實體嘅 CD， 即係所謂嘅、即係。流行曲嘅世界当中啦，咁咁喺入边咧就负责唱 rap 嘅，嗰、 哦、 首歌台语歌嚟嘅，所以我哋都系唔好重复个名啦。 系 咁翻译成 错啊，系咪先？系啦， 翻译成中文嘅意思咧就叫做街边的雨落个不停，系啦咁样。咁大家去揾郑宜农，其实都揾到首歌噶啦。咁、然之后我就更加即系算系多咗首作品可以俾大家欣赏啦。咁另外咧就系佢做咗一个计划，嗰个计划好吸引到我，就叫做 call in 计划。佢話咧，佢中學嘅時候夢想係做主持，仲係電台嘅 DJ。 哦， 點解咧？因為佢好中意聽一個深宵啲人打上去掃心事嘅節目。 係， 當佢真係夠勇氣咧、哦，我要打上去掃心事，那個節目就執咗啦。係，於是乎就成為咗佢人生一個好大嘅 遺 憾，係啦。咁於是乎咧，佢就喺佢即係已經有一個好多人支持嘅一個嘅網上嘅音樂平台之後咧，佢就開啟咗呢個計劃，即係佢就想同啲人咧夜晚咧你瞓唔著或者點樣講心事嗰個過程。 係， 佢就將佢喺嗰度得到一啲靈感咧，會寫成三首作歌。咁嗰三首歌而家都應該喺佢嗰個串流平台上面有得聽㗎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呢一首歌係我認識佢嘅起點，係我一聽到呢一首歌之後咧，係有種上癮嘅感覺啊！嗰種上癮嘅狀態講咩咧？係我唔知而家有幾多人仲會有呢種感覺啦，就係你得閒冇事做嘅時候，或者你突然之間心入邊會冒出一個諗法，哎呀，好想聽嗰首歌啊！但系呢一首歌對於我嚟講就係有呢一種嘅效果。 哦， 簡嚟啊，陳嫻靜呢一首歌歌曲名稱叫做《慶慶》。 嘅感覺喎，但係呢首歌，我覺得 係即係 係我唔知聽嘅時候，總之帶到我去嗰個場景咧，係七十年代嘅。 見唔見到隻雀啊？ 見唔到隻雀， 係。 但係我唔知點解喺個畫面入邊係阿飛正傳，同埋有旗袍 喺度扭下扭下嗰種狀態。 係咯，我唔知啊，即係有嗰種嘅情感喺中間，我唔知點解啊。有張曼玉嘅。 O K， 誒嗱。好似讲旗袍就要讲系张曼玉咁样 啦，唔知点解就系有一个种有少少欧洲味嘅，但又我唔知啊，即系但到带到俾我好中意啲歌，你会可以令到你有画面，然之后即系好似真系三分零钟嘅时候，你真系可以 take a break from 你而家个生活，然之后你可以去咗第二个思考空间。 我觉得咁真系好唔同嘅。回即係畫面啦， 因為個個人自己真係有一個嘅獨有嘅。 我想我第一次聽呢首歌嘅時候咧，我係覺得有人摸緊一隻雀，即係真係認真地係撫摸緊一隻識飛嘅雀啦。咁嗰個過程當中就係佢不斷對住佢唱緊嗰個歌詞咯，輕輕地、輕輕地去摸佢，跟住同佢訴心事嘅嗰個過程咯。咁即係啲一般嗰啲主人對住寵物咧，明知佢哋應該聽唔明，但係都喺度不斷地重複咁樣嗰段嘢，我覺得。是有呢一種互動，即係嗰種好輕。首先你好輕力啦，因為你大力得滯咧，隻嘢係會飛走噶嘛。嗰種嘅過程啦，咁就有嗰個嘅畫面出到嚟。 哎呀，我唔知我真係聽嘅時候，我可能頭先我帶咗去師兄祠堂嗰個設定啦，但係係高級啲嘅。 我係講係高級祠堂啫咩？ 但我覺得首歌係有啲 flirt 味嘅。我唔知道，我就咁聽嘅時候，總之成個感覺係有種 vibe 喺中間嘅，我覺得係。 嗱，我唔知點解咧，即係其實有啲人咧會形容佢把聲好似係毒品啊，即係會上癮嘅嗰種毒品。跟、住所以佢啲 fans 直情喺下底係會留 comment 話：當呢個世界有咗陳靜行的聲音，哪裡還需要有大麻咧？咁樣呢個係即係佢哋一個嘅 slogan 咁樣。 咁幾好啊！聽歌咁健康係咪先？唔錯啊！係 啊，無毒全世界幾時揾我哋？几时揾我哋做嘢？跟住嗱，但系我又想补充少少资料俾大家。头先之前咧就系讲到佢系属于呢个黑人音乐社嘅嗰个表演当中脱颖而出啦，咁样啦。咁嗱，首先咧即系其实今日听咗陈娴静嘅作品咧，系欢迎大家上去 YouTube 佢个 channel 听晒佢其他所有作品。其实 total 都系六首歌到，并不多。但系你每一首你都好听得出呢个人，佢肯做歌手，佢真系会有自己一番天地嘅。咁另外咧就系好想大家去留意一下咧，佢哋。即係佢本身啊，佢讀政治大學嘅台灣政治大學入邊黑人音樂社，佢自己都有個 YouTube channel 啦。咁入邊咧，佢即係應該係陳娴靜第一次公開表演，亦都係佢哋嗰個寫嘅。我諗一個主題作品係幾個唔同嘅 rapper， 即係喺入邊嘅成員。夾粉寫嘅一首歌，歌名叫做《政治標記》，政治咧係正確嘅政，字母嘅字。咁入邊咧，其實我覺得哇，你明唔明？我嗰下我突然之間咧，每一次睇嗰條片啊，我都有一種呢啲先叫大學生啊，即係你大學生嘅嗰種。首先咧，第一樣嘢係囂張，因為寫 rap 詞咧，你唔可以寫得太謙虛噶嘛。即係通常你係有一種囂張先有自己的態度啦。咁入邊即係嗰種囂張，同埋嗰種文化，即係有讀書噶喎。你係咪嗰種感覺就係、是、哦，原來真係係。首先你寫 rap 詞咧要押韻啦，但係你唔可以為咗個韻前面係九唔搭八噶嘛。但係你見到佢哋係用啲好難、好少用嘅字，肉曬啊。 即係好多成語啊咁樣用曬佢，但係你個韻腳係非常之整齊得力，成件事係好好連接得好好。跟住另外亦都有嗰種大學生 係 一個社團，大家一齊玩嘅嗰種嘅開心。因為嗰個 MV 拍咧就係佢哋一班人喺屋頂度燒 BBQ， 跟住每一次去到邊個嗰段咧，嗰個人就會企起身去到鏡頭前少少嘅位置，跟住喺度 rap 啦。跟住因為你知 MV 都係咪嘴噶嘛，跟住佢哋咧明知威咪嘴啦，係會一度食緊啲燒肉咧，一路喺度同你咪嘴，所以你見到好似好唔認真咁樣，但係成首歌嘅 quality 非常之好。我嗰陣我都喺度諗啊，即係因為嗰班一定係年輕人啦，所以大學生嚟噶嘛，跟住我就喺度諗，唔知道幾時開始大家可以俾多少少嘅尊重，即係俾多少少空間俾大學生，等佢哋發生佢哋可以發生嘅事情咧。 哦， 即係又或者等佢哋表演到佢哋嘅才華出嚟咧，呢件事又係對於我嚟講，我覺得係一個好。即又唔可以話心痛嘅，但係我見到嗰個台灣嗰個文化，佢的而且確係可以培養到呢啲人出嚟嘅。 Yeah. OK， 但係我覺得唔係淨係大學咯，而係究竟即係你上一代或者做長輩啦，所謂長輩嗰一代，你肯俾幾多俾幾多空間，你嘅下一代去到自由地去到成長咧咁樣。咁你講呢個咧就係近排我收到一首就係都係香港一隊獨立嘅樂隊嚟㗎啦，叫 Yusubi。 系， 佢哋就系其实都系反思紧头先阿琼你讲嗰个问题啦， 系 啦，就系、是、喂嗰、那个教育制度点为止教育咧？ 嗯， 教育系我俾一个帽，你同我填到凸凸陷， 系 咁系一种教育啊？定系其实我不断去到俾唔同嘅养分你，你自己再去发酵，勾、一个你自己新生出嚟嗰个思考嘅模式， 系 边一种先至系所谓嘅教育咧？咁样，咁、 嗯、 呢一首歌咧就系、是、探讨下呢个教育嘅制度，叫做怪物育成计划。 课中意响赛跑，易开老师母亲说请教功课。记得上心算单杠得如开脑紧要，不用娱乐。要三岁经易学懂如何成功，如何力争上游。要七岁学懂论权是非可以，但偏有受。要清上绝顶便能幸福，这全人生所有。 Let go, let go, let go, let go, let go.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以下的菲律宾语广播是有关预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群组聚集规例的呼吁。 Hanggat maaari, manatili po tayo sa loob ng bahay. At kung kinakailangang lumabas, siguraduhin iwasan ang mga matataong lugar at dumistansya sa ibang tao. Nagpatupad ng batas ang gobyerno ng Hong Kong na walang magtitipon-tipon ng mahigit 4 katao. Ang sinumang mahulihang nagtitipon ng mahigit 4 katao sa oras na maipatupad itong regulasyon, ang multa ay mula 2,000 hanggang 25,000 Hong Kong dollars ang ipapataw at pagkabilanggo ng 6 na buwan.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4:30由翟天丽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公布，截至今日下午4:00，无录得新增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累计确诊个案仍然系1025宗。中心今日唔会举行记者会。本港近日确诊个案数字连续多日录得单位数字增长，对上一次无录得确诊个案在上个月5日。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早前表示，若果按两个潜伏期，即是28日之内无本地个案，才等同疫情受控。中心提醒市民，日常生活中应该尽量与他人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尤其应该减少外出和避免聚餐或者聚会等的社交活动，以减少接触无出现病征感染者的机会，并且减低社区出现群组个案的风险。又强烈呼吁市民应该避免所有非必要的外游计划。有九龙城富豪东方酒店的住客表示，接获职员通知，由于政府已征用酒店作隔离用途，所有住客要在中午离开。有住客说，原本计划住到5月中，现时要租住其他酒店，酒店将会退还相关的款项。有住客说不介意疫情配合政府的安排，但不满酒店无事先通知，安排仓促。有附近的居民担心对街坊造成感染风险，又批评当局未有咨询同预先通知居民，之后经过酒店时会多作防护措施，包括戴眼罩同以消毒洗手液搓手。本台曾经向酒店同卫生署查询，暂时未有回复。新加坡新增142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创单日新高，累计超过8000人受感染。当地卫生部官员表示，大部分的新增患者是住在宿舍的外籍劳工。有日本传染病专家忧虑，已经推迟的东京奥运仍然难以在15个月之后开幕。岩田健太郎在一项视像会议中表示，成功举办奥运必须符合两个条件，包括控制日本和海外的疫情，但他对这个情况非常悲观，聲言除非奧運以完全不同的形式舉行，包括無觀眾或者有限參與，否則對延遲的東京奧運能否如期開幕並不樂觀。日本奧組委成員近期多次表示，對於東京在出年能夠舉辦延期了的奧運仍然不樂觀。東京奧組委首席執行官武藤敏郎10日之前也發表過類似的言論。本港最新的失业率由3.7%上升至4.2%，就业不足率都由1.5%上升至2.1%。天气方面，预测是渐转多云，天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沿岸有薄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听日转吹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的几日，天气显著转凉同有雨。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30点，跌49点，总成交金额898.4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852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21点，升9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08.6跌1元，阿里巴巴205.8跌1.8，中国平安78.9升3毫，盈富基金24.6升5仙，F 三星原油期3.87跌3.1，友邦保险72.15跌4.5，美团点评100.9升9毫，汇丰控股40.05升5.5，中芯国际15.58升5.4，建设银行6.09跌3仙。美元兑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78，瑞士法郎0.968，加元1.407，人民币7.076，英镑兑美元1.244，欧元兑美元1.087，澳元兑美元0.637，新西兰元兑美元0.606。日经平均指数报19,669点，跌228点。港金现价报15,500元，跌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74.6美元，卖出1,677.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去多车，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只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啲。港岛路面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一带现时交通比较繁忙的。咁至於九龍區咧，亞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帶就比較多車；而新界咧，沙頭角公路去沙頭角方向，近住龍躍頭軍營迴旋處嗰度咧，之前有意外事故仲係處理緊嘅。咁部分行車線仍然受到阻礙，多車啲嘅，經過時間就大家小心啲啦。沙頭角公路去沙頭角方向，龍躍頭軍營迴旋處嗰度，之前有意外事故仲係需要處理嘅，咁所以仲係多車嘅。安全车速报告由干诺道中和记大厦行人桥面来回，葵涌道丽景桥底去荃湾，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常德村。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啊，因为交通督导员同埋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嘅司机发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第十三届香港书奖入围名单包括 卢伟联文编年选辑， 作者卢伟联，编辑许迪昌， 正道大学写在风雨之后， 作者陈文敏， 读胡适。 作者董桥， 生抽香港， 作者专子。 公众投票现已展开，请即登上我们的网站 rthk.hk/13thbookprize 投选你的心水好书。 第一日零确诊啊，咁数字呢啲嘢咧就好明确嘅，即系有啊有，冇啊冇啦，系咪？ 不过如果讲到人性咧，我就好难，即系唔系好就系坏，唔系黑就系白咁样总结嘅。咁人性到底应该点样讲，去点样形容先得咧？ 青春舍不得醒的美梦是你，那如何今天的棉花糖是你，传递祝福的栀子花是你，那慵懒飘飘荡荡的云朵是你。只有你的存在能和我融为一体。 Baby, I have loved you from the start， 现在过去未来都一样，对你除了爱没有其他。希望始终都一样，白色的你，白色的你，白色的你呀，白色的你，白色的你，白色的我去的真爱是我，那神秘封印的黑盒子是我，一触即发的卡特拉是我，那我孤留下眼泪的怎么是我？如果我们可以比喻，那是爱过你才能成为的灰色自己。 Baby, I have loved you from the start， 现在过去未来都一样，对你除了爱没有其他。过去未来都一样，你缓缓走来，一切都不言而喻，任凭现实在我们布满伤痕的心底游戏。去未来的 送给大家第一首歌，简直有徐佳莹心理学专辑当中的作品。名称叫做灰色。在他眼中，爱情的世界可能是用颜色去区分的，一个白色一个黑色撞在一起会变成灰色。但徐佳莹曾经在一场 live 的表演当中，

是新加坡的女歌手，她的名字叫做敏慧如，歌曲名称叫做《大人的科学》，一种没有感情的科学。 还想死去多少细胞，他们才更愿意吞下风凉话？难道科学里没有教，科学不是绝对的？ 中小朋友和大人的世界有什么分别呢？但每一次讲到这两个世界的分别呢，我都很想播这一首作品。 我跟你没完，我跟你没完，我跟你没完，我跟你没完，我跟你没完，我跟你没完。找目的，在微笑里找方向。这个世界怎么了？搞得我们很迷茫。在星辰里找答案，在灰尘里找希望。这个世界怎么？搞得我们很迷茫。老头儿跟我说，未来是你的，可我看看，机会都被人霸着。女孩跟我说，她心属我的，可你看看，她跟老头儿跑了。 佢系萧敬腾，歌曲名称叫做《迷惘世代》，好中意佢副歌嘅歌词讲到啦，莫名其妙长大之后，点解呢个世界会变成咁嘅咧？收录喺佢《欲望反光钻石》当中嘅作品。 判例被牺牲，在标签里被选择，这个世界。搞得我们很迷茫，现实太野蛮，笑我太软烂，想要扳机却无奈从何作 了，像颗陀螺转转出边缘了。 成日都会问呢个问题嘅，就系呢个世界到底发生咩事呢？今日拣嚟最后呢一首作品，我觉得某程度上咧都系可以解决到我哋心中嘅疑问嘅。近期喺阿琼嘅 playlist 出现次数好多嘅作品啊，佢系阿 Jam 邓紫棋。 是说在一点，也是带没有欺骗，见不过每一天。人们彼此真心一片，心跟着肚的节奏跳，连挂着鸡子嘴巴笑，直到蛇在身边绕，苹果让你咬，直到其中鸡巴掉，我们的鹿角。可怜的亚当从此掉进蜘蛛网，为面包大餐仅有水位之土壤，破石的大象进化变成四不像，许多望着八方，低头忘了四故乡，人人都各自身上风擦伤自己的旗帜，穿白的鸽子为什么他乡变成了历史，努力有气的帮忙买到房子，不过是为了让青蛙能变成王子，穿回忆的姑娘她不到尊重，社会大众不在乎微笑喷涌， 邓紫棋最新专辑当中的这一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摩天动物园》，人的兽性会不会太强了一点 呢？你和我生来都是曾经拔的纸，这是同样被写成太多歪的字，长得最无奈的是他是怕是傻子，你若不想被摆着吃必须磨练牙齿，别人能屠宰别玩闹，只能把它出卖，再无奈也只是成功无法避开的负担，当彼此爱上了不满，一开始察觉不出来，单纯那一群小白桌，被名额里选到白波，